第1725章，他们是冠军。3.5秒，孙翔的职业生涯中有无数个3.5秒，可是哪怕在他退役多年后，荣耀联盟第十赛季总决赛最终战中的这3.5秒，留给他的印象都是他无法磨灭的。热感飞弹爆炸的气流中，他们轮回三人努力击杀了苏沐橙的沐雨成风，就连生命原本只有11%的江波涛的吴浪都幸运地活了下来。3-1，冠军，多么顺理成章的联想。孙翔不觉得自己在这时候有这样一个念头有什么不对，他也并没有觉得自己有松懈，他的操作依旧积极调整着一叶知秋，要让他在爆炸的气浪中稳定下来。然后他就看到吴浪的本有一丝的血线突然就彻底清空了，再然后他看到君莫笑冲向了一枪穿云，打得一枪穿云毫无还手之力。3.5秒，当时的孙翔心中并没有准确的时间概念，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措手不及，他的意识完全跟不上君莫笑的攻击动作，他急切间连忙稳住了一叶知秋，在渐散的硝烟和火光中连忙就要冲上去支援时，一枪穿云已经朝他撞了过来。尸体，荣耀第一人周泽楷枪王一枪穿云，3.5秒就变成了一具尸体朝他撞来。多年后的孙翔在接受采访时都无法用言语描述清楚那一瞬间他的心情，但他却很清楚，这3.5秒还不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让他惊骇、最让他觉得可怕的瞬间。最让他惊骇、最让他感到可怕的是这3.5秒后接下来的3秒。一叶知秋躲过了一枪穿云的尸体，孙翔还没有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君莫笑，叶修的君莫笑就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意识，孙翔清楚地记得，在那一瞬他已经没有了意识，他的所有操作都是条件反射般的下意识反应。这种不加思索的反应和操作本该是最快的，可是孙翔也依旧清楚地记得，在那一瞬，慢，太慢，相比起叶修的操作，相比起君莫笑的动作，他所做的一切都太慢。交叉侧步，大概是吧，孙翔根本就没办法确认的，他眼看到的似乎都只是残像。当他的意识还在分析君莫笑的动作时，君莫笑都已经开始了下一个技能，龙牙出血状态，这是连突才能打出的效果。龙牙之后跟了连突吗？月光斩，两道伤口，已经接到满月斩了吗？攻击就是这么快，技能切转就是这么快，跟不上节奏，来不及应对，孙翔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在这样纯操作、纯技术的对抗中，自己会这样毫无招架之力，自己会这样被彻底的碾压。3秒，他似乎也操作了很多东西，但是没有任何一下是起到作用的。他只看到一叶知秋的血线飞快的下滑，经受过热弹轰炸，本就已经失去了大半的生命，瞬间就已经走到了终点。3秒，孙翔只弄明白了一件事，他知道了周泽楷的一枪穿云是怎样被击杀的。星落，犹如流星般坠落的千机伞，这个驱魔师的技能是君莫笑发出的最终一击，也是完结一击。没有犹豫，没有迟疑，流星般的千机伞就这样撞到了叶知秋的胸口，这个由叶修一手缔造出来的被誉为是斗神的角色倒下。荣耀大字闪出，和网游竞技场中一模一样的字体，但在此时这两个字所象征的 可是最最至高的荣耀。总冠军，荣耀第十联赛联盟总冠军，星星战队。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电视转播着，解说潘林正在用全力嘶吼着这个结果，而分析又被打脸的李一博此时也明明白白地感觉到心是在激动的。克制，要克制。李指导一再告诫着自己，要保持自己一贯理性睿智的形象，但是身边一直嘶吼，看起来就像是个星星脑残粉的潘林几乎就要扑上来和他拥抱了。这份投入，这份热情，让李一博也终于克制不住。他一下子就回忆起了荣耀第四赛季他们霸图击败加士时的情景，那时的他们不也就像如今的星星一样挑战并击败了一个不可一世的王者吗？妈的，太牛逼了！李一博终于也吼了出来。风度，理性，这所有的一切哪里比得上胜利来的痛快？ 6.5 秒的胜利， 6.5 秒决定的总冠军，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一次经典。赢了，我们赢了！大字闪出的一瞬，星星选手席上的所有人都跳了起来，陈国瞬间就哭了出来，眼泪直接飞了周围人一脸。没有人嫌弃，此时想哭的何止是陈果一个人。魏晨在一旁手足无措，似乎是想不顾公共场所禁烟规定来根烟的，但是最后点燃的火机差点把自己头发给烧了。做到了，竟然真的做到了。时隔了那么多年，以联盟第一高龄复出职业圈，最后竟然真的得来了一个总冠军。这家伙压根就没点着的烟头被魏琛狠狠地往灭里撵着。操！方瑞骂了一声。魏琛这烟头可是撵在他大腿上了，可是除了骂这一声后，他哪里还顾得上其他，甚至这一声到底是在骂魏琛还是在感慨他也说不上。总冠军自己拿到了，以全明星水准转投草根队星星，以第一盗贼的身份转型气功师职业，方瑞做出了太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是他成功了，他收获到了会令所有职业选手疯狂的总冠军。 干得漂亮！ 方瑞狠狠地称赞着，赞自己也赞自己的队友，与此同时他也想到了自己昔日的搭档，在季后赛第二轮后彻底告别了职业赛场的林敬言。 看到了吗，老林，我总冠军！太好了，总冠军，太好了！ 罗辑也很激动，虽然他的贡献不能说很多，但是身处星星这个大整体，他能清晰地和大家一起感同身受，他十分想找个人一起分享一下激动，奈何平时关系较好的乔一帆、安文义都还在场上比赛洗礼，魏晨和方瑞又是两位前辈，还有呢？罗辑望向了莫凡，结果被吓了一跳。莫凡的表情在扭曲着，他那张脸似乎从来都安装不上一个激动兴奋的表情，此时想表达都不知该运用哪根面部神经似的，最后流露出的神情要多破碎有多破碎。罗辑笑了，或哭或笑，每一个都有各自表达激动的方法吧。 我们赢了， 罗辑对莫凡说着，没有得到回答，莫凡只是望着他用力地点了一下头。赢了，真的赢了，冠军。客队看台那边，以武晨率领的工会核心成员为中心，所有人都已经控制不住地欢呼雀跃，激动兴奋无法用言语来表述，不过相对于整个场馆，这一片兴奋显得是那么的突兀。更多的轮回粉丝这一刻是落寞的，有一些还在为胜利者献上掌声，但是更多的却都在默默地品尝失败的苦涩。 就差那么一点儿，他们就可以像客队看台那边那样尽情欢笑了。可是6:05，一切在6:05内就改变了。最终留在场上的是叶修的军墨校，最终胜出的是星心。 这帮家伙真的做到了。 有惊叹，有感慨。对于冠军，没有人会比职业选手们更期待了，而他们当中能获得这份荣誉的总是一小部分。任何一位冠军获得者都值得他们去羡慕，去尊重。星心，一支新队，叶修，一个在很多人眼中早已经过气的高龄选手，第10赛季他们屹立在了荣耀之巅，他们是冠军。